第五天结束啊，顶了五天会使用功，十天课程的一半时间真紧就过去啊，过去的已经过去啊，剩的才是上重要。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会善用伊的时间，所以未来的五天对恁非常重要。有一挂学生拄开始的时候，内心有一点仔疑问。因为因原本认为修行应该爱持名、观想、思维、冥想等等才对，毋过遮啥物拢无，只是要求咱观察呼吸，一直咧观察呼吸。即摆阁爱咱观察感受，实在互人真困扰。一天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你慢慢会当接受啊。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听了答案的开始，部分是因为你向助理老师问一挂问题，嘛得到答案。不过，上重要的是因为你家己修行，体验到这个修法的实用，并不是所有的疑问都解决了。至少这个方法，你已经试了五天啊。虽然每一项代志都真新鲜，不过至少你决定，我来试看卖咧。阮发现第五天以后，大部分的学生开始认真用功。你要非常用功，依照知识用功，要真正了解这个修行方法，要了解为什么要安尼做。这毋是一种宗教仪式，是要你为头壳顶到脚趾头啊，为头壳顶到脚趾头啊，照顺序观察感受，阴暗。你会学到两种顺序，为头壳顶到脚趾头啊，搁再为脚趾头啊到头壳顶，以这两种顺序来观察感受。这并不是一种仪式典礼，嘛毋是佛陀手提记录坐伫云顶，看每一位学生，这个人顶下来回观察偌济遍，啊明偌济遍，啊中偌济遍。顶下来回上界这边的人，就为伊拍开天堂的大门，毋是安尼。无人会当为你拍开这四门，你必须要家己去拍开，你必须要拍开家己内在天国之门，家己内在涅槃实相。为头刷到脚，搁为脚刷到头的目的。是为着要发展各自的能力，不只是各自心表层的实相，而且是要深入到内心更加深的层面。因为心的表层只是伫每一个经文里打转而已。当你开始观察身体人的感受的时，就开始深入更加深层的心啊。潜意识的心，事实上将来毋是伫无意识的状态。伊一直清清楚楚意识到身体人的种种感受，而且一直对遮个感受生起习性反应。若是觉察到欢喜的感受，就生起贪爱执着的反应；若是觉察到无欢喜的感受，就生起嗔恨厌恶的反应。这已经变成上深层的心的习性模式。咱伫表层所认知的任何道理，达袂到心的上深层。伫知识里，咱知影，我无应该产生负面情绪。若产生负面情绪，我就失去内在安详佮和谐。毋过，知识的认知并无多帮助上深层的心。表层的心佮上深层的心之间，有真大的阻碍存在。起码这内观会当帮助你打破这层阻碍。原本只有上深层的心，才会当感觉到遮个感受。起码规个心拢感觉会到，规个心起码开始清醒起来，开始对身体感受的实相保持清醒。表层的心甲上深层的心之间的阻碍已经渐渐破除啊。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印度流行着真侪种禅修方法。 啊，悉达多太子成佛以前，嘛试过了各种无同款的禅修方法。真侪禅修方法拢有因家己的特点，嘛会当为人带来利益。毋过，伫试过所有的方法了后，伊发现烦恼的根依然存在。伊称呼即个烦恼是睡眠烦恼。阿努萨亚吉列萨，吉列萨是痛苦烦恼的意思。阿努萨亚吉列萨是困去的烦恼的意思。因就亲像困去的火山共款，即个痛苦烦恼的根，拢要伫咧。根会一直，因会一直生长奋大，因就亲像是随时可能拢会爆发的火山共款。爆发了后，就会将一个人打败，咱就无法度解脱。有得了解，除非伊会当将即个烦恼的根完全去除，若无，伊是无法度解脱的。伊发现爱伫身体感受里下功夫。开始的时候，练习观察呼吸，因为借着观察呼吸，会当引导你进步到各地身体的感受。你继续修炼，就会愈来愈清楚身体的感受的重要性。较深层的心，伊的行为，家己耳所听到的，目睭所看到的，鼻仔所闻到的，嘴子所沾到的，身体所接触到的，心内所想到的事物，拢无任何的关系。这个上深层的心，一直拢甲你身体人的感受咧接触，所有外在的事物，甲你的经文接触了后，产生了某种感受，这是因为有部分的心，予伊好歹的阶段判断。在身体里就产生了某种感受，这个上深层的心只是去经验身体里的感受，而且一直在对身体里的感受生起习性反应。这整个修持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个习性模式。生命充满了痛苦，世间充满了痛苦，每一个人拢有无同的原因所产生的各种痛苦。第一项重要的代志，就是爱接受痛苦的事实。咱袂当干那伫地心里接受即个事实，阁要学习观察痛苦的实相。当你学会晓安怎观察痛苦了后，即种普遍的实相就变成第一性体。称呼第一性体的意思是，任何人只要开始客观观察，痛苦就只是痛苦，莫生起习性反应，安尼即个人早晚会变成一个解脱自在的人。这是第一步，接受痛苦的实相，而且观察，莫对生起反应。这就是你已经在做的。以禅坐一点钟无改变姿势来讲，半点钟至少还会当忍耐，然后痛苦就开始啊！哦，这么痛，有够痛！你勉强搁忍耐十五分钟，真正折磨啊开始啊！有人对我讲：“耿卡老师，这条正道实在有好，我真喜欢，而且你答案的开始真赞。”唔过，请你将一点钟未使改变姿势规定提掉，只要将这部分去掉，剩的就足圆满啊！我嘛真想要将伊去掉，毋过未通啦。你爱面对的嘛是必须要去面对。45分钟了后，变成一种真正的折磨，每一分钟拢亲像一点钟，一点钟过去啊，一分钟。一点钟，一分钟，一点钟，你心内想，即马可能早就超过一点钟啊！助理老师一定袂记即时间啊！然后你突然间听到笑声的声音， 阿尼加瓦达桑卡，好 wonderful， so melodious， This chanting is so enchanting for you. So wonderful. 哦，真好听，唱相实在真好听。要五分钟唱相才会结束，你也袂使放开你的双手、双脚，也袂使睁开目睭。不过，即马只要搁忍耐五分钟就好啊，你的心情爽快。我特别脱离束缚啊，我真紧就会当脱离束缚啊。你经验着两种境界。这几条路就是要解脱痛苦，解脱痛苦的束缚。第一世人呢，常常面对痛苦的处境，要安怎去面对这些痛苦呢？可能是身体的痛苦，也可能是内心的痛苦。你即马就当咧学，你训练家己保持平等心，当身体呢有爽快感受的时，你清楚知影。我会当保持平等心，我袂生起习性反应。当真正的痛苦产生的时，你嘛保持平等心。凡事敢若会当保持几刹那的平等心，剩的时间，你拢会起习性反应。毋过，这几个刹那的平等心是遮尔强，阁有力。准讲。在一点钟里，你只能保持几个刹那的平等心，这短短的几个刹那会变成几秒钟，几秒钟会变成几分钟。有学生捌经常对我讲，即卖我已经会晓享受我的疼了。是啊，你已经会晓享受你的疼，因为你已经停止对疼的感受起反应。过去这个疼不仅是身体人的疼，你搁加伊加添心理的痛苦。若是企图心理的痛苦，你只是观察着身体人的疼，痛苦的感觉会减少一半，然后变成四分之一，然后痛苦会愈来愈少，你就渐渐解脱痛苦。以前你心的习性模式是只要有痛苦。有疼的感受，你就会不安。即卖袂再有任何疼的感受会当打败你。当你观察的时，就只是观察。譬如讲，你观察一个非常疼的部位，就亲像医生检查患者共款。医生袂感觉着疼，伊只是客观咧检查，遮较疼，遐较袂疼。你嘛像安尼检查，莫对疼产生认同，疼就是疼，疼阁会安怎咧？即卖你观察疼的感受，你发现某一部位比其他的部位阁较疼，某一部位疼的感受较轻，就安尼，你伫分析即个部分位，到下一回阁观察的时，你会发现即个部位除了疼以外，凡事是压迫感，然后你开始分析这个部位，这是压迫感的中心点。这个压迫感较重，那个压迫感较轻，就像安尼，你伫分解这个部位，你凡事会发现某部位的感受，唔然会疼，也有小的感受。凡是要有脉动的感受，到某阶段，你会发现，准讲有非常疼的感受，规身躯也有一股潜在波动存在。一旦你达到这个阶段，疼就袂阁再是疼，伊无可能打败你啊！莫妄想，明仔载早起就会当达到这种境界，这需要时间。毋过，爱学习安怎去观察。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恁拢会生起习性反应。毋过，有几个刹那，你无生起反应。伫你无生起反应的这几个刹那里，痛苦就变成性体。第一性体，你客观咧观察痛苦。当你学会晓观察痛苦，就会当伫经验面愈来愈深入。 就会当体验到第二性体，就是造成痛苦的深层原因。伫表面的层次里，大家拢会讲，我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某人讲一挂我无欢喜听的话，所以我感觉痛苦。某人做一项我无欢喜的代志，所以我感觉痛苦。或者我愿望的代志无实现，所以我感觉痛苦。这拢是外在因素，因虽然是事实，却只是非常表面的事实。若是无了解内在真正原因，咱就一直咧，一直要来改变外在代志，这是无可能改善的。咱无可能改变别人，一世人不如意的代志，十项里有八九项，你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必须要入去心搁较深的层面，去发觉造成痛苦的真正原因。内观会帮助你深入到心搁较深的层面，来发觉真正的原因。痛苦毋是为外面来的，只有感官的事物伫外面，痛苦却是为内底来的。当你愈来愈深入内心的时，你就会了解，毋是因为听了开始。毋是读了某一挂经典，某一挂册因果，嘛毋是因为知识层次里了解世上个因果，拢毋是，是你借着是一个经验，啊开始了解造成痛苦个深层原因，而且你已经开始观察即个定根深处个原因啊。所以第二性体是造成痛苦个真正原因。举一个例。有一个人患病，医生为伊看病。医生上重要责任就是爱知影病人得啥物病。第二项重要的代志是爱知影造成即种病的真正原因是啥物。医生若是干那处理表面的病症，只有医生就无法度真正治好病人。咱若是找到造成患病的真正原因，安尼即项工课。就较容易啊！你就会当找到一个去除病因的方法。一旦去除病因，病就好啊。所以借着内观，你开始观察造成痛苦的原因，而且借着这个修法，学会晓安怎去除痛苦的真正原因。当真正原因被去除，第三性体就显现出来。这个时阵。就袂阁再有痛苦，然后你安怎入去深层来企图造成痛苦的原因？这整个过程就是第四性体本身。所以这四性体毋仅爱用理智来了解，当然咱必须要先伫知识里来了解。毋过咱必须要阁进一步来实际体验，安尼内观才会当真正帮助你。而且，这嘛是你已经开始咧做诶，你愈来愈深入内在实相。即嘛，你只是拄开始做而已，只要有痛，就会有痛苦。哦，因为我坐遮尔久，所以才会遮尔痛。渐渐，你就会明白，你会遮尔痛苦，是因为你伫身体诶痛苦里，佮加上心理诶痛苦。你若是学会晓。干那去观察痛苦，安尼痛苦就会减轻。当你一直观察，以后你就开始渐渐脱离痛苦啊。这哪会安尼呢？为什么规身躯有遮尼侪痛苦呢？这是因为咱的贪爱执着。你愿望代志拢会当照你所愿，毋过无可能安尼。你想要排除某一挂无欢喜的代志，这嘛袂当照你所愿。痛苦一定存在，这点变甲真清楚啊！你看，生命开始就是痛苦，咱有贪欲，贪欲会真紧转变成执着，然后咱就会超凡不安。咱一直成长大汉，你无想要爱的代志一直发生。你所愿望的代志往往未发生，这就是一种苦。 杜卡。伊福德当时的话来讲，叫做生苦。 加蒂比杜卡。 当一个人渐渐大汉了，伊就会得到这种病、那种病。得病了，就会感觉真痛苦。我为什么这么歹运，得到这种病？我会当忍受其他的病，就是无法度忍受这种病。你会安尼讲，是因为你毋是得其他的病。请问，倒一种病会爽快咧？每一种病拢是痛苦的。所以佛陀讲病苦。 Vyadhi pidukha, Vyadhi pidukha。 人会一直成长、大汉、衰老、衰老，渐渐年老。年老就是一种真大的苦，叫做老苦。 Jara pidukha, Jara pidukha, great misery。 一个一百岁的老人，因为年纪大，身体毛病真多，毋是这种毛病，就是迄种毛病，因会祈求上帝讲。哦，全能的神，请赐我死亡，让我会当脱离这个痛苦。因一直咧祈求、祈祷。第二天，医生就对伊讲：“阿伯啊，即卖你的时间已经到啊，明仔载就是你死亡的日子，或者是阿公啊，明仔载就是你告别世间的日子。”然后，这位阿公啊、阿伯啊，会哭咧讲。哦，无咯，医生，我想我祈求唔对啊，我无想要死，我犹无想要死，我必须要阁看到我的囝、孙啊、囝仔孙、囝仔干孙，我这犹未做，彼犹未做，请你好心救我一下，我犹无想要死。死是一种足大的痛苦，叫做死苦。 Maranam pedukham, Maranam pedukham。 还有什么呢？有倒一个在玻璃树下的时，就经验到内在实相。伊在找找造成痛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一直在深入、深入、深入到内心，这个道理就变得真清楚了。哦，只要咱有任何贪爱未当满足，就会痛苦。譬如讲，你坐在禅修的时，你有一种贪念。希望痛的感受会当较紧消失，毋过痛并无安尼来消失，结果你着变甲真痛苦。或者你希望有一种非常爽快的感受，毋过爽快的感受并未因为你的贪求着产生，结果你着会痛苦。只要无多满足你的贪求，你着会痛苦。毋管你是拄着无想要拄着的人事物。或者是你希望甲因做伙的人事物，却无法度做伙，爱别离是一种真大的痛苦。佛陀为内心深处了解到这个道理，而且一直在深入、深入，伊体会到身心就是苦，这叫做五趣问苦。 三揭谛呢，班智乌巴丹堪达杜卡。 到这个阶段，苦的道理就变得非常清楚了。五蕴的其中一蕴是物质的蕴珠，为的色身是由次元子粒子、伽罗巴所构成的，啊，其他四个蕴是心理的蕴珠，也就是心的四个部位、四个部分：认知、分别、感受、甲习性反应。这五个蕴珠集做伙，就变成一个人，也就是咱所讲的我。而且对这个我产生足大的执着。巴利文乌巴达那，就是执着、执取的意思。所以，这五蕴，就是咱执着、执取的结果。而且，咱一直对这五蕴产生执着，像安尼，咱一定伫痛苦。烦恼令加滚，所以乌巴达那执着执取是造成咱痛苦的原因。这个道理就变得愈来愈清楚啊！ 有四个根本的执着。第一种是对我所产生的一种执着，咱并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我。虽然咱一直咧叫伊做我，我，即对次元主迷恋感是我，心的四个运珠，心认知的部分，伊认知了后就消失去，认知了后就消失去，即、这个认知的部分感是我，心分别的部分，伊分别了后就消失去，分别了后就消失去，即、这个分别的部分感是我。心感觉的部分，伊感觉了后就消失去，感觉了后就消失去。这个感觉的部分，感是我。起习性反应的部分，伊生起反应了后就消失去，反应了后就消失去。这个起反应的部分，感是我。或者这四部分加做伙，感是我。身心正五蕴加做伙，感是我。不过，这个我却是这么重要，咱拢是将我放伫上头前。若是有人讲一句对我不利的代志的话，咱就感觉愤怒不安。咱并无真正清楚什么是我，却对这个创造出来的我产生足大的执着。只要有人做一项对我不利的代志，咱就变得非常愤怒，非常不安。我，我，我，咱对这个我已经产生了足大的执着。这种执着所带给咱的只有痛苦，无别项。再来，这个我的范围就开始很大。你称呼做我的，我的，一切事物就入来这个范围里。然后你对我的，我的。的事物产生足大的执着，你会讲：哦，我的表啊，足赞的表啊，这么名贵的手表，这是学生为国外买回来送我的。有一天，无小心将表啊摔，将表啊摔坏啊。我伤心讲：哦，这么名贵的表啊摔坏啊，在国内找无零件，我要安怎修理呢？伤心痛苦，真正是痛苦啊！一个同款型、同款价值的手表啊，挂伫朋友的手里，无小心摔坏啊，我袂伤心痛苦，我阁会劝伊讲：友的啊，你爱小心哦！这款的手表啊，伫国内找无零件通来修理哦。我袂伤心，我袂艰苦，为虾米呢？大家人敢若会因为摔坏我的手表啊来感觉伤心艰苦？我的手表啊坏啊，我的手表啊摔坏啊！我的我的，只要是我的我的，的任何物件，无论伊是几箍银或者是几百万，拢无虾米差别。你对伊产生足大的执着，执着愈深，痛苦就愈大。执着愈强烈，痛苦就愈强烈，这是自然的法则。你修愈深入的时，对这点就会愈来愈清楚。我举一个例，我会记起我拄为缅甸转来印度，大约两三年的时间，当时还无内观中心，所以想要将内观传授予别人，热心要帮助别人脱离痛苦的人。因安排各种的场所来举办课程，有时借佛教的清真寺，有时借印度教的寺庙，有时借用基督教堂，有时借用学校来举办十天的内观课程。有一遍课程安排伫偏僻村落的基督教的寺庙举办，因为所在偏僻，所以敢若有一两位是当地学生。大多数的学生拢来自附近的城市，内底一位真善食的老阿婆，有人予伊坐火车的车钱，所以伊来参加这个课程。伫课程开始的前几天，伊拢非常欢喜。伫这个修行方法里，伊一直有进步。 伫第五天、第六天的时，伊无意中知影，逐天透早大殿有高音卡老师的唱相甲回响，伊就问讲：“我敢会使去参加？”事务长讲：“会使啊，毋过你爱伫遐静坐才会使。”我会啦。伊来到大殿，伫遐静坐。唱相结束的时，伊非常欢喜，回来房间。毋过随后，伊煞大声哭，大声嚎，大家拢走过去看，到底发生虾米代志？互毒蝎仔叮着，还是互毒蛇咬着？伊无回答，伊只是继续哭，继续嚎。过了真久啊，伊才哭讲：“我带一个布钱包啊来参加课程。”钱包里有20块卢比，20块卢比要无1块美金。这20块卢比是我一世人累积的赛车钱。还有60年前我结婚的时，阮外家送我一卡银手指做嫁妆，银手指嘛放伫钱包里。而且出门以前，有人给我一块甜饼，甜饼嘛放伫钱包里。那边上课，我着将钱包放伫脚腿顶面，睏的时放伫枕头下。今仔日早起时去大殿的时，钱包放伫房间，有人将钱包啊偷摕去啊，我着贼偷啊，我一生的业绩拢互人偷摕去啊。伊哭袂煞，大家怪伊，20块卢比的现金。加上无到20块卢比的银手指，算算的嘛才40-50块卢比尔尔。老阿婆啊，你莫搁哭啊！我会予你50块卢比，你收甲遮尔好，就继续好好收啦。老阿婆啊，要是哭袂煞，大家想讲，咱上好紧收一寡钱予伊，伊就袂搁哭啊。大家就开始乐观，总共募集100块卢比。大家想讲，即摆老阿婆啊，应该袂阁再哭啊。想袂到，大家把钱交予伊的时，老阿婆啊，却把钱弹掉。我爱遮的钱要创啥？银手指是我的嫁妆，银手指伫倒位？即摆手指无看影，大家就开始倒找，毋过拢找袂着。到下晡，有人看到树仔顶有一只高山啊。摕着钱包啊，将钱包啊里的甜饼捏出来吃，大家就去捉迄只猴，把钱包啊摕转来。银手指向老阿婆啊，即阵伊只无阁哭。毋管是二十块卢比，还是200万块卢比，拢是共款，有偌济执着，就有偌济痛苦。只要你对我的产生执着，你就会充满痛苦。我会记住另外一个例，这嘛是伫北印度一个偏僻的庄头，有一位学问非常好的印度教出家人，嘛来参加课程。大约伫5-6天了后，伊来找我讲：“格林卡先生，伫中昼12点到1点。”你甲学生有单独面谈的时间，啊，逐个人有10分钟。迄当时学生较少，我通常予学生每人10分钟面谈的时间。10分钟予在家长，因会有啥物问题呢？对因连10分钟嘛伤济啊！我是一个印度教的出家人，我有真济问题，请予我半点钟啦。我对伊讲。师父，我知影你会谈一寡哲学思想之类的问题，我对遮个问题无兴趣，我袂予你遮尔济时间。哦，格林卡先生，即5天来，我已经知影谈论哲学理论无路用，我敢若讲有关修行技术的问题。关于修行技术的问题，哪有需要半点钟呢？哦，请予我半点钟的时间啦。好啦，我想办法7-30分钟的时间，然后伊来啊，前5分钟的时间， 伊是谈论修行技术的问题。了后，伊突然间改变内容。格林卡先生，伫迄个大城市，你的寺庙？啊，我的寺庙？寺庙是出家人住的，我是在家居士，哪有寺庙呢？格林卡先生，你要听清楚，是你的寺庙啊！师父，我无寺庙啊，我是在家居士，咧指导来观，阮太太拢是坐伫我边啊，这是明确的证据，证明我是在家居士，我哪有可能会有寺庙呢？伊犹阁一直讲。葛英凯先生，你的寺庙，你的寺庙。伊接着讲，葛英凯先生，在你的寺庙里有你的大像。我的大像，伊在讲什么？突然间，我明白啊，这就是印度，一个奇妙的国家，国土真阔，有各种的传统，有一挂人相信某种奇怪的传统，一世人哩。因绝对无用我的即种阿扎的字眼，特别若要讲我的时阵，因就会讲你；必须要讲我的，因就会讲你的。哦，即卖我知啊，是啊，师父，我的寺庙，我的大像，请继续讲，有啥物问题？这是一位放弃所有财产，过着出家生活的修行人。原来，伊伫市中心起一间寺庙，毋过事先无申请着建筑执照。即卖政府要拆即间寺庙，寺内大像嘛袂使留落来。有关当局要求将大像送走。伊听讲，即位市长捌去过缅甸，而且伫阮兜做过人客，所以要求我讲，格林卡先生。只要你讲几句话，你的寺庙就保会掉啊，你的大像就会使留落来啊。虽然伊无用我的这个字，不过伊还阁是有真大的执着，有执着就一定会带来痛苦甲烦恼，愈深的执着就有愈侪痛苦甲烦恼。那是咱所执着的这个我是永远袂变的。安尼，咱产生执着，嘛未有虾米痛苦。若是咱所执着的这个我的，是永远袂变的，安尼嘛未有任何痛苦产生。不过问题就是，就伫这个我的，拢毋是永远袂变的。任何我称呼做我的的物件，只要因消失，我就会变甲无助。另外一种状况是我拥有的物件犹原存在，不过这个我结局爱死，一定会甲这个事物分离，我嘛变甲真无助，一定会产生足大的痛苦。咱对我的执着会转变成对我的执着，比如对我的观点、我的哲学、我的教义、我的信仰。我的宗教、我的传统等等的执着，咱对家己的观点有强烈的执着，也无发觉到家己已经是挂有色的目镜咧看物件，而且对家己这副有色的目镜产生强烈的执着。若是我挂的目镜是红色的，安尼看到的每一项物件拢变成红的；若是有人挂青色的目镜，安尼，伊所看到的每一项物件拢是青。咱甲别人一直咧争论，咱无法度说服伊讲所有物件拢是红色的，伊嘛无法度互我相信任何物件拢是青色的。即种强烈的执着会带来足大的痛苦。也有真侪人执着各种的仪式甲典礼。我伫东方国家看过真侪人非常。执着伫逐天的日课、逐天的仪式，因咧参加十天课程的时，会讲，为虾米无要互我做遮个仪式咧？只要十五分钟，我就会当完成我的日课，然后才来参加来观。 当咱回答袂使，迄时伊就变甲真不安。经过几工了后，因了解袂使做遮个仪式的理由。毋过拄开始的时阵，因为执着，就有真济痛苦。佛陀愈来愈深入探究内心深处，究竟为甚物会造成咱的痛苦？答案就变甲愈来愈清楚啊！当你想要爱某项事物的贪爱升起，安尼贪爱就会转变成执着；或者是你无爱某项事物，毋过却做袂到，嗔恨会转变成贪爱，贪爱转变成执着，痛苦就产生啊！佛陀继续探究，为甚物会有贪爱呢？伊当时并无看经典，是像科学家共款进行实验，去探究内心深处到底发生什么。一个真实欲望产生啊，你开始欢喜，真紧伊就转变成贪爱。一个想要脱离某种事物的念头就产生，马上就转变作嗔恨、恶、贪下。佛陀当时的话，称呼做贪下。 贪下不觉也有把大能。 贪爱造成执着，对一个真实欲望转变成贪爱，贪爱转变成执着。为什么有这个迷失欲望呢？佛陀亲身经验这一切实相，所以对伊来讲，道理非常清楚。身体人会感受造成贪爱。 Vedana paccaya tanha。 当你经验到身体人的感受的时，若是欢喜的感受，你就欢喜；若是无欢喜的感受，你就真讨厌，想要脱离。想要脱离，就是贪爱，感受造成贪爱。 Vedana paccaya tanha。 paccaya 是造成、促成的意思。Vedana 是感受的意思，感受会造成贪爱，啊，贪爱转变成执着、执着。为什么会有感受呢？佛陀探究的结果是 passapaccaya vedana 接触造成感受。只要有接触，身体人一定会产生感受。是什么甲什么接触呢？这六个经文，目睭甲伊的所缘，也就是某种形象、色知或者光线接触，就会产生感受。当声音甲耳仔接触，就会产生感受。当一种气味甲鼻仔接触，就会产生感受。当一种滋味甲嘴齿接触，就会产生感受。当某一种实体甲身体接触，就会产生感受。任何念头、任何情绪甲心接触，身体人一定会产生某种感受。为什么会有接触呢？这点嘛真清楚，是六根造成接触。 萨拉耶丹巴扎亚帕萨， 帕萨就是接触。萨拉耶丹纳是六根，只要人有六根存在，每一个经文都一定会甲因相对的六尘接触。世界拢充满尘境，所以咱身体里的六根甲外在六尘会时时接触。为什么会有六根呢？什么是六根的原因呢？ 南无八八加耶萨拉耶达能。 南无六八，就是身心两项的和合作用，嘛称呼做明识。为什么身心形成的生命是安尼开始的呢？这点嘛非常清楚。这是因为色蕴之流一直咧持续，一旦这个生命结束，这个色蕴之流搁伫某一个所在升起，形成另外一个新生命。色蕴一直生灭，生灭。在死亡的时候，伊消失去，然后在某一个所在，搁再生起，啊，形成另外一个生命。然后这个色蕴之流，搁像以前同款，生灭生灭。 这就是失魂造成名色，或者身心之流。 Vinyana Pachaya Nama Rupam， 为什么会有失魂呢？什么是形成失魂的原因？这点也非常清楚，这是因为形魂造成失魂。 Sankhara Pachaya Vinyana， 心理的意志行为造成也是刹那的失魂生起的原因。您会一直在听到Sankhara是性反应之字，这里是就是基于心理的意志行为，你是产生是性反应，也一个刹那就生起失魂。在你命中的时，一个非常深的是性反应，像用铁锤啊在大石头顶面刻痕，同款遐尼深的是性反应，会显现到心的表面，形成非常强大的推力。和失魂在别个所在生起，所以失魂会一直形成，是因为习性反应上卡拉的作用。为什么会有习性反应上卡拉呢？这点也变得非常清楚啊。因为无明造成行运。 Avijja Pachaya Sankhara， 人会产生习性反应，是因为无起无明。什么无起无明呢？不是因为无去好好读书，不是因为无看过什么经典，也不是因为不捌听过开示，才叫做无明。这所讲的无起无明，是基于经验在面临的无起无明。在这是基于一个人将来都不知影痛苦，一直为内心深处生气，不知影规身躯拢充满感受，不知影家己一直咧对欢喜的感受生起贪爱习性反应，对无欢喜的感受生起讨厌的习性反应，这就是痛苦增长的过程。这一切拢是因为无起无明。即马每一个观察拢非常清楚，种种互相因缘所形成的关联嘛真清楚啊。大圣是。 Avijja Pachaya Sankhara， 无明产生习性反应。 Sankhara Pachaya Vinyana， 习性反应生起失魂。 Vinyana Pachaya Nama Rupam， 失魂产生了名色，或者身心的新生命。 Nama Rupa Pachaya Sarayatana， 这个身心产生了六根的作用。 Sarayatan Pachaya Phasa， 因为六根还有接触。 Phasa Pachaya Vedana， 接触产生了感受。 Vedana Pachaya Tanha， 感受产生贪爱。 Tanha Pachaya Upadana， 贪爱转变成执着，因为这种深刻的执着生成了出世的推动力，生命会当生生不停地流转，拢是因为这种接触力量的推动。每当生命当要结束的时，这种推动力就出现啊，非常深的业力，咱称呼做有业麻瓦桑卡拉。这种出世的推动力，就会推动失魂啊，形成一个新生命。所以这种生命推动会一直进行，它并未随着生命结束来停止，它会继续。 Bhau Pachaya Jati， 因为这种生命推动力，在你死后，一个新的生命Jati就会开始，你会阁出世，另外一个新生命开始啊。 Jati Pachaya Jara。Maranam, Shok, Paridev, Dukh, Domanasupayasa, Sambhavanti。 当生命形成了，人就必须要面对痛苦，衰老的痛苦，破病的痛苦，死亡的痛苦，求不得的痛苦，患精会的痛苦。只要出世，就要面对身心种种的痛苦， 这个生命充满痛苦的道理变得非常清楚。人只要去读无明，在实际经验里去了解事项，就会越来越清楚痛苦是安怎产生，又搁安怎一直在累积，要安怎脱离痛苦，要安怎打破这个因缘的圈链。但来为什么所在来打开这条圈链呢？生命是为身心合合开始的，只要有身心形成，生命之流就开始了。安尼要安怎？应该自杀心，自杀敢会当解决问题？哦，未，自杀绝对无法度解决问题。人自杀的时阵，伊的内心一定充满足大的痛苦。大家人认命这种的心念，会影响后一个生命的第一个心念。人命中上尾的心念，若是充满真大的痛苦，心念所促成的生命一定嘛充满痛苦。所以自杀敢若会予人搁较痛苦，自杀袂当解决问题，自杀袂当解决痛苦。安尼身心存在时，要安怎解决问题呢？为下一个圈则六根来解决安怎？咱上好将六根毁掉，好啦，就算你将爱你必须四根拢毁掉，剩下来的心甲心要安怎呢？若是毁掉身心，同款嘛是自杀，哪会当毁掉六根呢？若是袂当毁掉六根，安尼就毁掉外面所有六尘。毋过要安怎会当毁掉外在的六尘呢？只要有六根甲六尘存在，一定会有接触产生。你是无法度避免六根甲六尘的接触，啊，只要有接触，一定会有感受产生。你无法度未生起感受，感受这个观察，就是培养智慧的所在。咱会当用智慧的波头，为感受这个观察，将生死的锁链斩断。只要人活咧，身体咧，就一定有感受。外在环境一直甲六根接触，每一刹那心甲物一直有接触，而且产生感受。因为无明无知，咱利用感受生起了贪爱或者嗔恨的习性反应。即卖咱必须要改变这规个过程，感受有缘得生起，咱利用感受培养智慧。了解实相，了解感受的特性。感受毋是永远的，伊变化无常，生起阁消失啦。是啊，伊伫咧生起消失，生起消失。毋管是偌好欢喜的感受，拢一定会消失去。为虾米要对一项本来着生灭无常的事物生起习性反应呢？迄是无意义的，无必要的。道理愈来愈清楚啊！若是人会当体验到感受，而且无对感受生起习性反应，这规个累积痛苦的过程，就会完全改变，解脱的过程就会开始。佛陀发现到，感受是两条分叉路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伊讲，其中一条路是痛苦。 Dukkha samudaya gamini patipada， 因为你一定对每一个感受生起习性反应，所以这是一个增长痛苦的过程。你只是了解，安尼咋，无常，这嘛是你即卖已经咧做诶。第一项重要诶代志，就是爱觉知感受。当你觉知感受诶时，你卖起反应。对感受应该生起智慧，身体里的每一个感受拢应该生起智慧。深入感受的层面，莫对感受生起习性反应，就是你已经选择的解脱之道。感受就是咱要打破这条生死轮回锁链的圈闸，因为不搁再有无明，所以这条生死轮回的圈链就会当破除。 Avijja yatveva asesha viraga nirodha， 当无明、 规个气度。 桑卡的尼鲁的， 都别个生起习性反应，英文都别个再来再生，过来是。 桑卡的尼鲁的，维尼亚的尼鲁的， 英文不行，习文都别个再生起。 维尼亚的尼鲁的，纳姆鲁巴尼鲁的， 习文停止，都别个有生灭的信心或者明识。 Nam Rupa Nirodha Sarayatan Nirodhu 无明识或者明，无信心或者明识，特别有六根或者六处。 Sarayatan Nirodha Passa Nirodhu 无六根或者六处，特别各有接触。 Passa Nirodha Vedana Nirodhu 无接触，特别各升起感受。 And Vedana Nirodha Tanha Nirodhu 无感受，就别个升起贪爱。 但哈尼罗的，乌巴丹尼罗的， 无贪爱，就别个升起接触。 乌巴丹尼罗的，宝尼罗的， 无接触，就别个有出世的推动力。 宝尼罗的，扎提尼罗的， 无出世的推动力，就别个再出世。 扎提尼罗的，扎拉。Maranam, Shok, Paridev, Dukh, Domanasupayasa, Nirujhanti. 所有出世所带来的痛苦就对咧消失了。那只是伫地心灵接受而已，这是无帮助的。咱必须要实际修炼才会使。有个人凡事也毋相信精神甲内心，这嘛无要紧，这并无重要，并毋是你。并不是你爱先接受精神内心的观念，内观才会当帮助你。不过，咱拢必须要接受即马即世。即阵你若是时时刻刻拢咧产生习性反应，每一个习性反应对你来讲都是一种痛苦。你伫产生习性反应，即种习性反应已经累积遮尔深，就亲像用铁锤啊，甲插到伫大石头顶面，气氛同款遐尼深，通过变甲愈来愈侪，愈来愈深。即马至少，你已经开始脱离遮个痛苦烦恼啊！你已经开始脱离你个痛苦啊！自然个法则就像安尼。当你停止对经经验到个感受，产生新个习性反应个时，旧个习性反应就会开始浮现到表面来。遐个你过去所累积个，深藏伫内心深处个习性反应，就会开始显现出来。因是以感受显现出来，所以当因显现个时阵，你要阁保持平等心，莫对遮个感受去反应，安尼遮个习性反应就会失去因原本个力量，变甲愈来愈衰弱，来消失去。说得来，另外一个习性反应会阁以感受来显现，你同款爱保持平定心，安尼就会当去除遐个旧个习性反应啊。一旦你无阁产生新个习性反应个时，旧个习性反应就会自动渐渐被去除。只要你会当保持平定心，伊若浮到表面来，就去除啊。即就是。 Anicca vata sankhara 这句话所记的意思，你也想在听到佛陀讲过这句话。 Anicca vata sankhara 意思是讲，每一个习性反应拢是这样的无常，拢是咧生灭生灭。 Upadavaya dhammino 一直咧生灭生灭，伊的特性就是一直咧生灭生灭。 Upa Dabaya Dhammino 习性反应消失去了，然后又再生起，伊伫咧生灭。你若是对身体人的感受保持觉知，而且无生起习性反应，安尼就会。 Upajjitva Nirujhanti 因就会被气除掉，因一定浮现到表面，嘛一定被气除掉。习性反应去度愈多，你就当 享受着解脱的安详。 地生无不三摩苏苦， 这就是佛陀伊感悟规个过程。伊伫心的上深处发现了造成咱痛苦的真正原因，而且找到解脱这个痛苦原因的方法。伊完全感悟了后，所讲出的第一句话是这么美妙。当然，佛陀所讲的每一句话拢非常美妙，不过伊的第一句话特别美妙。佛陀感悟了后所讲的第一句话是啥物呢？伫这十天里，恁逐天拢会听到，一天至少会听到三遍。 अनेक जाति संसारं संदावेशं यनिंबिशं गकार कंगवेशंतु दुखा जाति पुनपुन गकार कदिट्ठोसी पुनगे हंगने कासी सबाते पासुक भग्गा गकुतंग विसंखितं विसंखारगतं चेतं तनहानं खयमज्जग 第三是 अनेक जाति संसारं 当时是一个月圆的暗时，伊坐伫坡咧树下，观察着内在实相。当一个人深入内在，伊伫咧净化家己的心。当然，伊的心力就会增强，伊就会发展出宿命通，发展出回想起过去生的能力。深夜的时阵，佛陀发展出这种能力，伊开始看到伊家己的过去生，而且不只是过去一世、过去两世、过去的十世。像安尼，伊伫观察伊的过去生，观察过去无数的生命。然后伊讲， अनेक जाति संसारं。 伫这生生世生死轮回里，我已经出世过这么多遍。 अनेक जाति संसारं。 就是算袂尽的意思，不只是一遍、两遍，是算袂尽的生命。 अनेक जाति संसारं。三大必胜， 大便出世了，都无停咧流转，无停咧流转。 阿弥必胜， 这字的意思是无停，无法度停止。大家人出世了，都无停咧流转，无停来惊向死亡。只要你一出世，就开始惊向死亡，你甚至无法度加停留一秒钟。你无法度向死亡讲，予我加停留一秒钟啦。到尾啊，你啥物嘛无得到，啥物嘛带袂走。毋过伫过去的某一段生命里，伊拄着一挂有智慧的修行人，因对因讲，只要你会当亲身找到这位生命创造者，你就当脱离生死轮回，解脱所有的痛苦。所以生生世世，伊伫咧找找即位生命创造者，即位创造者就是。 格卡尔康格维神都， 这是一间厝的建造者。建造什么款的厝呢？当一个人死的时，另外一间厝早就已经准备好啊。只要一个人若死，另外一间厝就准备好啊。 गहकारकं गवेय संतो 到底是啥人创造这间厝呢？ गहकारकं गवेय संतो 为着找这间厝的创造者。 दुःख जाति पुनः पुनः 我一遍搁一遍一直来出世，生命充满了痛苦，非常痛苦。不管出世伫遮伫遐。各种生命拢是充满痛苦。尊公出世伫上悬的梵天境界，衰老甲死亡的痛苦嘛是存在，并无完全脱离所有的痛苦。 Gahkarak ditto si， 哦，厝的创造者，今麦我看到你啊，我找到你啊。 गह कारक देठो से पुन गे हंग ने काह से नि बवा तो को चाय वी वा की जो जिन हो छु आ बे अन जों लाई की छु ले इ डिंग आई ओ की छु वे चाय ल्या जि क्वा बक चाय गंग किन जुई नि सवा जि चाय से जि मा वा जोंग सो वे मिन क्या हुई दिया आ गह कारक देठो से पुन गे हंग ने काह से सब्बा ते फासु का भग्गा गह कूटंग भी संखितंग वा हुई दिया सो वे गें चाय नि गें बवा तो को चाय वी वा की छु आ वि संखार गतं चित्तं शेमि सि की छु वे चाय ल्या ले जि मा वा सिम इ किन वी सो वे ग्या भिंग संखारा लिन गाय थ्वा छु ला对这些各在出席的习性反应已经完全禁毒啊！ 为生卡那个等接等，但哈能开呀嘛这个？ 而且将贪爱嘛完全禁毒啊，完全别个有一点啊贪爱存在，别个三星新的习性反应啊！这是大家完全解脱的境界，只要认真修行，任何人拢会当达到这种境界。不过必须要靠家己用功才会使，咱无法度靠贪求或者祈祷来达到这种境界。伫即阵觉呢，你学了要安怎入去到你日夜一直咧升起习性反应的内心深处，即、这个你即、这个所在，你伫咧升起贪嗔的习性反应，只有你会当感觉到这个感受，那无。你要安怎才会当改变这种习性模式呢？在福德进前、福德当时、甲福德灭后，拢有真济禅修方法。不过，福德上伟大贡献就是发现，除非你会当达到习性反应，甲贪爱升起的内心深处，那无产生痛苦的规个过程，就要存在。你就无法度脱离所有的痛苦烦恼。你所有的贪爱，拢是因为感受来生起。你会当称呼这个方法是密巴萨那内观，或者是任何的名称。任何方法只要会当教咱观察和感受，而且对感受保持平等心，这种方法就是一种解脱的方法。一个人爱非常幸运，才会当接触到这款的禅修方法。而且爱非常有福报，才会当得到正法，来走入正法的道路呢。当然，这是一条真长的路，不管这条路有多么遥远，拢必须要为踏出第一步开始。即马已经开始踏出你的第一步，对遐个将来拢无踏上正确路途的人，但无法度预测因会当达到上尾的目标。啊，遐已经伫正道里踏出第一步的人，都有可能会阁踏出第二步、第三步，一步阁一步，一步接一步，一定会达到上尾的目标。爱好啊，善用剩落来五天，学会晓安怎走入这条正道里。你伫这条正道里走有偌远，你就已经改变偌济习性模式。到偌济不净烦恼浮到心的表面来去除掉。譬如讲，你若是你头壳顶提一百吨的包袱，即嘛已经去掉一吨，安尼真好。你干那带99吨转去厝里，比以前轻松一吨，像安尼，以后你会提掉10吨、20吨、50吨、90吨等等，啥人阁会知影咧？只能提掉你的包袱，安尼回去厝的时，就会感觉轻松真多。上重要就是学会内观的方法，学会将头壳顶的包袱去掉，学会去除你的痛苦，啊，来过着更加美好的生活，过着更加安详、更加和谐、更加快乐的生活。爱好啊，善用剩的五天。愿大家都会当在这个美妙的修行方法里建立稳固的基础，为着你的利益，为着你家己的解脱，为习性反应的束缚所连连解脱出来，啊，享受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 愿恁拢会当得到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快乐。 不不的是。Sir.